less than the first 50 minutes or so. 并非本与公权力或行政权中的所谓给付，是人民向国家请求填补损害的权利，除前述专属被害人格权利或请求权之外，非不得让，所以还是可以行使代位权。好，那有兴趣的人就把这整篇都看完，就这个整个15点都看完。那目前法院的看法是这样。好，再来第四实验上面第四几个要点。第四个要件呢，保险人行使代位权的前提必须是他已经付了保险金，这53条第一项写得很清楚了。他必须要给付保险金额之后，再跟再被保险向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请求权。那这样的设计的原因是，怕我们的被保险人还没有拿到保险金，那结果他损害赔偿请求权又移转给保险人，那被保险就会什么都没有。所以保险公司要行使代位权的前提是他保险金要先付，付了保险金之后，被保险损害被填补了，那才有办法代位被保险向第三人请求。然后像第5个提到说呢，请求数额不可以超过保险的给付额。也就是保险只有在他承保范围之内啊，他只付保险金的范围之内取得代位权。这个呢，你看一下53条第一项的但书。53条第一项但书我提到说，但是啊，请求其所请求的数额啊，以不予赔偿金额为限。我们来看例子，甲呢有一辆 A 车。100万，好，去跟乙呢买保险，好80万。那乙呢是加害人，侵害甲的权利，然后甲的损失呢100万，就是 A 车全损，对不对？啊 ，A 车全损，全损100万不？来，请问这种情形之下，你要付给甲多少钱？回到现在应该很清楚了，你应给付甲多少保险金 ？A 车全损嘛，医保多少？80嘛，那全损的话就80全赔，对不对？80。请问乙得代位甲向丙主张多少钱？请问甲对丙的请求权是多少？100哦，那乙可以代位甲跟丙要多少？80。为什么是80？因为只有重叠的这个80万才会产生不当得益。超过80万的那部分的20万，让甲可以去跟丙要，因为那部分不会不当得益问题，所以甲没有必要把这个权益让给乙啊。所以呢，甲呢，仍得向丙主张。20万，观念上很好理解，就是只有乙所给付的保险金的部分会发生重复的给付，所以只有这80万会有重复给付的问题，超过这80万的部分，那20万不会重复给付的问题，甲就没有必要也没有那个义务把他的债务把他的权利转让给乙了。所以另一个观念就是，保险只有在他给付保险金的范围里面取得代位权，不过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况。题目稍微改一下啊，这是一个甲呢 ，A 车100万，就跟乙呢保险买保险，你注意这里，100万的 A 车定值110保110，然后丙呢一样是加害人，丙呢。侵害甲的权利，甲的损失，我们讲 A 车全损好了。好，一模一样的问题，我们用绿色来回答。请问你要给甲多少钱？右边这一个，我用绿色来回答。你要给甲多少钱？ 一百一，为什么一百一？定值一百一啊，对，一百一为标准计算赔偿嘛，对不对？保多少？保一百一嘛，它不是全损的吗？对不对？所以全部都赔嘛，赔一百一。你说这多赔十万呢、欸？还好吧，可以接受嘛。一百万的车子定值一百一，才多一十趴而已啊，所以怎么都可以接受，江老师也接受 ，OK 嘛，对，一百一。请问，那乙可以代位甲跟丙要多少？乙付了一百一哦，那可以代位甲跟丙要多少？如果是一百一的话，那丙很衰，他撞到一辆有保险的，还是超排定值的。如果他赔给甲是赔一百万，那但是为什么他赔给乙变成赔一百一？没道理啊！甲对丙的权利是多少？请问甲的损失是多少？甲的损失是一百一还是一百？一百，定值那是契约里面的关系，损多少那是事实状态。甲的车子事实上是一百万而已，它损害就是一百万，所以丙对甲的义务是多少？一百万。他说乙代位甲跟丙要是要多少？一百万，不会变一百一啊，这边是一百万。代位权，其实你很好理解啊，不要把想干嘛那么复杂，很简单。甲丙什么关系？甲丙就民法处理嘛，对不对？甲乙什么关系？保险法处理嘛。那代位权是什么事情？就是把民法上的权利移给保险行使而已啊。所以甲乙先看保险法，甲丙看民法。那甲从民法上决定他对丙有多少权利之后，乙转给丙，乙转给乙，那乙就来行使嘛。这样 OK 吗？来看下面那个判例，是事业上面这个问题，保险所得代位请求之范围。这边有个六五台上2908号判例。这判例就还在用了。那这边提到说呢，损害赔偿呢，只应该填补被害人实际上的损害。保险代位被害人请求赔偿的时候，依照五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来注意开始哈。如其损害额超过或等于保险人已经给付的保险金额，故得就其赔偿范围代位请求赔偿。损害额超过或者等于保险人给付的赔偿金额，他就可以代位请求赔偿。例如说，第一个白色的例子，白色的例子，损害额是多少？一百万，对不对？那保险的保险给付是多少？八十万嘛。他说乙的八十万全部都可以要嘛？啊，这是前半段的情形。后半段，如果呢这个损害额小于保险人已经给付的赔偿金额，那是右边的损害额是多少？一百万。那保险的给付赔偿，保险的保险金额是多少？110万，怎么样？他就说啊，则保险所得代位请求者啊，应该只以该损害额为限，就是只以那个一百万为限。这不用背了，真的很好理解。反正呢，你如果要记结论的话，保险能够代位主张，永远都是比较小的那个数。在这里，比较小的是哪一个？有一百跟八十，哪一个比较小？八十啊，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保险代位是八十，在这里。有100跟110，怎么样？有100跟110两个嘛，对不对？哪个比较小？100嘛，这代位就可以了。结论上是这样，但是也不要背结论，这样好无聊。很好理解吗？左边那一边呢，就看保险法五三条，对不对？右边这里呢，就是保险法跟民法的问题嘛。民法上的请求权是多少？100万。不用管保险金是多少，为什么？因为乙是代位甲跟丙要嘛，他说甲的权利对丙是100万，乙代位甲跟丙要还是100万，不会因为保险金是100亿就变成100亿吗？这样 OK 吗？如果你在想不通吗？你把你自己当成丙就好，甲的跟你要100万，乙的跟你要100亿，你就觉得不合理。好，再往下看，他说被保险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啊，与保险给付请求权啊，有没有损益相抵的问题？然后现在你应该觉得这个没有必要问的问题，就是加害人可不可以主张说被保险受保险给付减少他的赔偿？我撞到你，我就说、哎、保险公司赔你嘛，所以我不用赔那么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干嘛搞个代位权出来呢？是不是？那我们要想看看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啊、如果我要主张的话，我的主张大概就是讲所谓的损益相抵啊。你因为事故的发生可以跟我请求赔偿，那你所有损害；而因为事故的发生，也取得保险给付请求权。可以怎么样跟保险公司要，所以因为事故发生同时受损还要受益，所以我不要主张损益相抵。但损益相抵不是这样主张的，因为我对你的损害赔偿义务啊是基于侵权行为来的嘛，你获得的利益啊是基于什么来的？是基于保险契约来的吧，对不对？这两个都是同一个原因嘛，而不是同一个原因哪来的损益相抵？ 所以呢，这个二月六日一样民法，应该是吧？对不对？反正就民法现在有什么印象体的规定，看一下就好。当年68年第这个判例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准印象体的条文啊。那后来有准印象体的条文之后，就用法条去处理就好了，因为它不是同一个原因。保险金是源自于保险给付，然后损害赔偿是源自于那个侵权行为的事实，这还是不一样的事情。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代位权的妨碍，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问题。来，我们一样拿这个例子来讲好了，就这个例子啊。甲的 A 车100万，那甲呢？那甲的 A 车100万，甲呢跟乙买的保险保了100万，那保了80万，这 A 车100万跟乙买保险保了80万。后来呢，甲的车被顶撞，就像我们那天车被撞一样。如果我下车，我是甲，我下车看到后面那个撞我的是我的好朋友，那个当下我就跟他讲说，算了，小事，你人没怎么样，不用赔。然后呢，我免除他的债务，对不对？所以我跑去跟保险公司要，保险公司把保险金赔给我之后，保险公司去找丙啊，我的朋友啊，找丙说，对，保险债务的钱，丙会说，甲已经免除我的债务了。所以我对他没有债务了嘛，那保险公司要代位什么？就没有办法代位。那你就会说，怎么可以这样？怎么样？如果说今天碰撞到不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邻居，住对面的，我对面的邻居很辛苦的，我都觉得我12点多一点多回到家，现在晚，我前两天熬夜到4点嘛，那3点回家，他是电子业工程师，好可怜，反正日子很难过，我觉得好了。既然你这么辛苦，撞到了损失是100万，你赔一半就好了，赔50就好了，另外部分当做我认识的代价嘛，赔50万。好了，乙就给我80万之后呢，因为我80了，对，乙给我80万之后，乙要代位甲就跟丙要，我的邻居，丙就会跟乙说，他免除我50万的责任啊，所以我剩下50万的赔偿义务，对，代位甲都代位50万，那乙就会变成付出80万去能代位50万。如果撞到是仇人，在这里看，哦，对照律师啊。那如果是这种情形怎么办？最后发现他身上有9位，我就说之前很简单，98万赔偿，100万先拿给我，我就这件事没发生，不拿给我就报警，你酒驾小心点。他就去以前的100万给我，就受理完毕之后就走了。我受理完毕之后就走了，如果跑去跟保险公司要保险金，保险公司给我保险金呢？保险公司给我保险金之后呢，乙跑去找丙说，哎，代位行使80万，丙就会说，他当天就已经给我拿走100万。那他的义务金怎么样？履行完毕了嘛？那乙就会跑来跟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样可以理解吗？那总而言之呢，这一切的行为都发生在谁？发生在甲。法律上明明给乙有这样的权利嘛，可是甲的行为啊，却会妨碍乙行使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甲的行为，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它？也就是说，乙的代位权要怎么被保护？他这边提到说，第三人呢，可以抗辩被保险人事由，都可以对抗保险人，因为他是再次移转的概念嘛，所以就会这种情形。那可能因为被保险的行为导致保险行使代位权的障碍，那可能会发生的时期有以下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订立保险契约之前，那 B 阶段是事故发生之前，出险的事故发生。C 是指事故发生之后到请求保险金额之前，最后一个是拿了保险金之后到最后保险公司行使代位权之前，这几个阶段。国外这边提到说，在 A、B 这2个阶段，就事故发生之前，可能被保险人第三人在契约中会定一些免责条款，是第三人不用负责的。因为我们说代位权和代位标的啊，不限于侵权行为，包括契约关系啊。所以如果在契约关系里面，有已经先定了一些免责条款的话，那将来可能事故发生，被保险去跟保险公司要保险金，但是当保险人呢去代位被保险向第三人请求的时候，第三人会拿出这个免责条款说，被保险说是不用负责的，有这种可能性啊。第二个情况是在新一时期，就是事故发生之后可能会有什么情况呢？第一个是被保险免除第三人的赔偿责任，我的好朋友撞到我，对不对？第二个情况是被保险低于赔偿金额的数额，跟第三人达成和解，邻居撞到我嘛。那第三个情形是被保险向第三人请求并受理赔偿，对照律师撞到我嘛。这三个情况。好，那这些情形呢，我们在判断代位权被妨碍的时候，有几个判断的要素，这些可能跟民法有关系的。但是我们这边要先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民法里面啊。比如说298、299那些条文，在讲的是那个意定的在职移转的概念。那保险法这边讲的是法定在职移转。那这个法定在职移转的情形呢，可不可以用民法299那些意定的在职移转的情形的规定？ 关于这个部分有点争议啊。不过呢，多数说是认为说，虽然保险法五三条这边是法律在这一个，可是他认为说，民法那些依在这一个的规范，应该还是可以适用，因为他认为他只是发生原因不一样，可是适用的规范应该要相同。那再来就是至少张老师这么说了，所以我们接下来讨论的概念啊，会用依据在这一个的概念去讨论接下来这些问题。我们先往这边挂号，因为他就提到说，一个有没有被妨碍的，先看保险人同意被保险的行为。如果刚刚做这些行为啊，都是保险公司同意的情况之下，那这样就不会有所谓债务权妨碍的问题，因为是保险自己愿意放弃他的权利。而这种情况在实务上大概比较少见，所以往下看挂号会。那如果下一个有没有被妨碍的判断，要看保险人理赔了没有？为什么讨论这个呢？原因是因为你往下看，如果保险人已经理赔了，保险人理赔了，权利就移转给保险人了，对不对？如果权利转给保险人的话，我还去免除他人的债务，我还去以低于一个赔偿的数额跟他人达成和解，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无权处分的行为。那这个无权处分的行为到底会不会发生效力？得看我的债资移转啊，对被保险人，就是对那个第三人，就是加害人啊，有没有发生效果？也就是说，对债务人有没有发生效力？所以这边提到说，第一个要看赔偿义务人是不是已经受通知了。如果这个债务已经受通知的话，债权让我把我的债权让一个保险公司，债权让对债务人会发生效力，那被保险行为就是一个无权处分行为。那这个时候呢，保险有同意权，它不会构成妨碍的问题。那第二个情况是说，如果这赔偿义务人就是第三这个第三的这个加害人，他没有受通知的话，那债权让与对债务不发生效力，这还是会可能发生妨碍的行为。哎，第二个情况是，如果保险公司根本就还没有理赔，那权利是不是还在我手上？权利还在我手上的时候，我对第三所谓的处分就不是无权处分。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怎么样发生妨碍的行为？好，再往下看。我们刚刚说 A、B 实习有免责条款，那免责条款不限年龄都有效。我们有所谓的一般性规制跟个别性规制。一般性规制讨论的是，例如说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民法222条，如果说你有在契约里面啊，去预先免除债务人的故意和重大过失责任的话，那这样我就抵触民法222条的规定嘛。那这种情形之下，法就没有效。那既然这种免责条款没有效，那自然就不会发生妨碍的行为。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两次啊，就是民法220条有讲啊，故意跟重大过失的责任不可以用契约预先免除啊。但如果说我跟别人定的免责条款里面有去免除他的故意和重大过失责任的时候，那这样的条款就违反222条而无效啊。既然无效，就不会有债务免除的行为。那既然没有债务免除的行为，那代位权就不会被妨碍。好，再往下看，个别性规制这边讲的是，假设还有其他的法律啊，有对于那些责任条款有限制的话，比如说像。海上法61条那个建波于重契约有没有？那边也有这样的，现在也有这样的限制规范。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这些法律有特别去规定责任的最低责任要件的时候，那如果我们的免除规范违反这些最低责任的要件的话的规范的时候，那这样子无效免责条款就不会构成妨碍代位权的行为。那刚刚传达意思是这样。所以呢，既然有这些可能性，我们就会一些代位权的保护条款的情况下看第三点。代位权保护条款呢？我们说保险实务上哦，契约条款上常常会有以下这些规定。第一个情况是提到说，除了经过保险同意者外啊，不可以有妨碍代位权的行为。然后呢，通常会接下来就规定说，在理赔之前呢、啊，如果发现被保险行为属于妨碍代位权的话，在可能受妨碍的范围之内呢，可以领给付义务。第三个提到说，在理赔之后啊，如果发现被保险行为妨碍代位权的话，在妨碍的范围里面啊，保险可以请求被保险返还已经给付的保险金。那这三个条文通常都会搭在一起，避免我们这些被保险人。去任意的处分我们的权利、啊、或是根本就是受理赔偿，然后去妨碍保险的代位权。那因为这些东西保险法本身都没有规定，所以我们能够靠契约去约定。那不过江老师认为说啊，实务上这些做法他不是很认同。江老师最不能认同就是不给保险金这一点。江老师认为说不要随便认为不要可以不用不要任意约定成可以不用给保险金。但他也意识得到说有妨碍代位权这种问题存在，所以他认为说要看懂以下这些情形。第一个，如果是契约订定之前。就已经有这些免责条款的话，那么他认为说呢，这应该是属于危险估计的范围，应该用64条去处理。换句话说，保险公司呢，应该要去书面询问被保险人，要保险这一方说是不是曾经跟他订过免责条款。那如果是契约订立之后，他有这种妨碍代位权的行为的话，江老师认为说，保险人还是要付保险金的，但是付了保险金之后呢，可以主张要保被保险这一方债务不履行的行为，因为他违反保险法代位权保障保险行使权利的规定嘛。就认为说是被保险这方债务不履行，然后再跟被保险请求损害赔偿。 江老师的说法，所以江老师认为钱还是要给他，但是未能到位的部分呢，应该是假如应该是保险所收取他的，然后再把它要回来。然后我们看现在这个题目，他说嘞，甲就自己的房屋移动向 A 产险公司保国险，那保险期间里面呢，以故意纵火烧毁该物。第一个，你知道看到题目里面有故意纵火，或是故意啊，尤其注意到这个故意会不会影响到保险起付？这个题目要往是谁？甲，对不对？因为甲去买保险的嘛。这个题目被保险是谁？还是甲？所以乙是谁？管他是谁，他的故意行为就不会影响到甲的什么？保险经纪不是有选的，29条讲了，只有要保证被保险的故意行为是保险公司的原则是有的。所以乙不论不管乙是谁，因为要保证被保险都是甲吧，所以不管乙是谁啊，这个都不会影响到甲的保险经纪不是有选，所以乙就要付保险金，不是乙那个保险就要付保险金 A 啊。那第九题问你说啊，甲对 A 有什么可以主张？甲对乙有什么可以主张？甲对 A 呢？就是保险经纪不行动权，我刚刚已经分析过，对，不管你是谁，你的故意行为都不会成为甲的，都不会成为那个 A 的名字的事由嘛。那甲对乙可不可以主张什么权利啊？甲对乙呢？乙放火烧毁甲的房子，甲当然可以主张什么？主张侵权行为主要怎样解除权嘛，对不对？可是如果啊，如果这乙啊，是甲的那个房客呢？甲的房子买保险，但是乙是房客，那房客啊，对于失火责任是故意重大过失责任，对不对？那既然是故意重大过失责任，现在假设乙的行为是什么？故意纵火行为啊。所以呢，我们在使用权相互影响情况之下，也不会认为说甲对乙的使用权会受到影响嘛，还是可以主张嘛。所以甲对乙的这一个侵权行为主张赔偿请求权不会有任何影响，纵然乙是房客也是一样。好，那第二条问你说，如果乙先向甲赔偿了，甲不会请求 A 填补损害，乙都已经受理损害赔偿了。那乙还可以跟，甲都已经先受理损害赔偿了，那甲可以跟 A 请求保险起付吗？这就变成什么问题？甲受理乙的损害赔偿，就有可能会构成妨碍代位权的问题。还在考这个，所以到底可不可以主张呢？就是要看，如果采括号上面的第三点的括号一实务见解的话，给付保险金之前发现了妨碍代位权的行为。就可以不给保险金嘛，对不对？那如果照江老师的说法，要不要给保险金？还是要给啊。但是能够将那些受妨碍的部分作为保险的损害，再跟他请求损害赔偿。哦，所以第二小题哈，他在考的是什么？妨碍代位权的问题。有这个观念才看得出来这个题目在考这个啊。如果没有这个观念，看不出来这个题目在考这个，你就会觉得很奇怪的，应该是不合理的，你就会得到这样的答案，对不对？不然就会不当回应，就往那边写去了。但他在考的是妨碍代位权的概念。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六个时效。这边先讨论第一个问题是代位权有时效吗？时效是用在什么权利上？请求权，对不对？消灭时效，对不对？那存续时间呢？请求权嘛，都知道的。请问代位权是什么权？它什么权都不是，它不是请求权，它是一个法定代之一准的规定。严格来说，它根本就不是个权，它不是请求权啊。那你说不是请求权的话，为什么保险可以跟第三人要？保险跟第三人要，保险跟加害人要，它主张是谁的权利？是被保险就第三人的权利啊。所以被保险就第三人的权利有是请求权啊，有消灭时效的时候，对不对？但是代位权本身是没有消灭时效的概念的、啊。因为它只是一个法定在第一个规定嘛，所以这里面说时效，你应该先理清楚说，代位权本身不是个请求权，它自然不会有时效的时，它没有消灭时效的时。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它的期间有多长？代位权本身没有时效期间的问题，有时效期间的是什么？是被保险跟第三人请求权叫时效期间的问题，就这样解决啊。代位权本身没有时效的问题啊，是被保险跟第三人请求权才有时效的问题。所以期间呢，那就去看啊，被保险对第三人请求权的时效是多长，保险可以代位权的时间就有多长了。那既然是下面这个起算点就更好理解了，期间怎么算？如果有的话怎么算？我们刚刚说有期间的是哪一个？有时效期间是被保险对第三人请求权的时效期间吗？所以应该用哪一个为起算点？以被保险得起始时起算呢？ 应该是这样对吧？你要记得哦，代位权不是个请求权，代位权是个法定代理权，所以保险所行使是被保险对第三的权利，被保险对第三的权利，那是民法那边的关系嘛，那边才有消灭时效，保险法这个代位权没有消灭时效，所以起算期应该能够去算，由被保险为基础去算，所以我们才会用被保险可以行使请求权时起算。然后理由呢如下，这个就看一看就好。然后往下看呢，下面这是95名司法官的考虑。那这个题目提到说，甲乙他爸爸乙呢做了防御撞向 A 产险公司保一个火险哦。那后来呢，甲用他的太太丙哦，去向 B 保险公司保一个寿险哦。那保险金额2000万，这两个保险都没有指定受益人。看到这边呢，这道不是江老师出的，为什么？江老师只会认为在死亡险才会有受益人。他的第一个险跟 A 保的是什么险？是房屋火险嘛？他本来就不会有受益人，所以江老师不会写是二保险契约就没有指定受益人，他只会写后面一个保险契约没有指定受益人。看、啊、什么意思啊？所以不是江老师出的，就可以请他到旁边坐，到旁边看，就脑袋里面请他到旁边坐。我刚才说了，某日哈、哦，因撞火烧毁该屋留下的机车，引燃到房屋烧毁。请问，丁是撞火烧房子还是烧机车？烧机车，对，他不是故意烧房，他是故意烧机车，了解吗？哦，他是往这方面。那这个丙呢，被火焰呛死哦。那丙是因为火灾事故死掉，这没有问题。所以会留下这些问题。第一个题目问说 ，A、B 两公司要不要付保险金？要付的话，付给谁？来付保险，付保险金的思考流程是，是保险行为嘛？这是保险行为，那没有什么好讨论。契约成立了没有？接下来生效了没有？契约关系是怎么样，对不对？我们来看第一个，甲拿他爸的房子去投保，可不可以？可以嘛？45条，对不对？45条，甲拿他爸的房子可以去投保，所以这那个 A 产险公司这个火险没有问题的啊、哦。接下来，甲乙他太太丙为被保险投保的死亡险，契约有生效。要保是甲哦，被保险是谁？丙哦，他跟这个 B 保死亡险，这个有没有效？有没有效得看有没有符合105嘛。所以这边在考虑105啦，你要分析这个啦。如果有符合105就有效，没有符合105就无效，无效就没有保险义务的问题啦。好，再往下看，那丁的故意行为会不会是保险的免责事由？丁的故意行为，保险公司可以免责吗？这个问题是什么？我发现原则来到这个阶段。请问丁的故意行为是故意烧房子还是烧机车？他是烧房子还是烧机车？烧机车引燃房子啊，对不对？所以其实丁不是故意导致事故发生的、啊，讲实在话是这样。那更何况啊，撞完丁是故意的又怎么样？撞完丁是故意又怎么样？不怎么样，因为这两份保险契约里面的腰保跟被保险都不是丁嘛，对不对？既然腰保跟被保险都不是丁的话，那丁是谁嘞？他的故意行为都不会是保险公司的责任。那考这29条的第二项的弹珠嘛，对不对？因为丁不是腰保人，也不是被保险人啊，所以丁的故意行为完全不影响保险契约的效力，保险还是要付嘛。最后一个，火灾险如果没有指定受益人的话，保险金给谁啊？火灾险是很保险哦，那要看一下这个火险的被保险是谁，谁的房子，他爹的房子，对不对？这保险金给丙嘛，我给他爸嘛，那可以乙啊，可以乙，乙是他爸。那第二个，死亡险没有指定受益人的话，保险金给谁？没有指定受益人，死亡险保险金作为被保险的遗产嘛，113。这是不是很简单？只是你要有这个思考，要怎么把它写下来？因为它埋了很多考点在里面。那第二小题目你说了 A、B 啊，可不可以对丁行使保险的代位权？它的时效期间有多久？死亡险有代位权吗？不会有，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死亡险是抽象损害嘛，它没有不良得利的问题嘛，所以死亡险不会有代位权的问题嘛。那房子被烧掉会有代位权吗？会有啊，对不对？因为它是具体损害嘛。好，所以在具体损害的部分有代位权嘛，抽象损害的部分没有代位权。对 A 那一份房屋火险的有代位权。B 那一份死亡险是抽象损害，没有代位权。好了，时效期间有多久啊？代位权时效有多久？代位权本身不是个请求权，它本身没有时效期间嘛。所以呢，原本乙可以对丁主张的权利 就是 A 可以对 B 主张的权益。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消灭时效多长？我们事务所在征保护人员的时候，曾经有段时间呢，有先做一个基本的笔试，考实题。实题里面有一个题目，万年都会考那一题的，就是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消灭时效多长？然后接下来呢，告诉期间啊有多长？基本的嘛，对不对？然后问难一点的，就是说不当得利的那个请求法门的消灭时效多长？我很少遇到三都大会的。然后比较夸张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有多长？我很难到15年的，它是2年的，2年要记得，两年，它告诉期间6个月嘛，对不对？但是考保护的权益是他的，因为啊，你要负责提醒我不要逾期，不然的话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忘记这些事。你要负责提醒我，那这样反而我也那我考不考这个嘛，对不对？为什么不考这个？因为教授们认为这个太基本了，你们应该都会说不会考，殊不知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呢，现在有选择题还是会多少注意一下。如果你刚刚心中一慌，哎，我不，我就赶快翻一翻吧。好了，接下来我们看第43页这边。来看再保险跟再入权，这个问题是这样，说这个才刚考过，那应该比较不会考。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什么叫再保险，来，请翻到39条。来，39条这边提到说呢。再保险的定义哦，它总共是4个条文啊，39、642。39条规定说，再保险人为保险人以及所承保的危险，转向他保险为保险的契约行为。而今天假设有一个甲，有一辆 A 车，车子就是我们豪宅啊，还有 A 屋。市价3亿，就跟乙呢这个保险买一个活险，保3亿。A 屋市价3亿，甲跟乙买活险保3亿。这时候乙呢就想啊，乙就说了，我那房子烧起来的话赔3亿很贵，所以乙呢就再去跟丙呢这个保险人呢说，这个房子如果烧起来我要赔3亿的话，你帮我赔1亿。那请问它的性质是什么？乙跟丙保这个保险性质是什么？责任险，责任什么责任？契约责任，就是这一份保单的履约责任。乙害怕，他害怕甲的 A 屋烧掉，乙也跟着烧掉，所以呢，他就说了：“那我要赔3亿，你帮我赔1亿啊。”大家听懂吗？他把他履约责任的一部分转嫁给丙，所以在保险本质上啊，就是一种责任保险的行为。那乙跟丙这个行为呢，就叫再保险行为。那它本质上就是一种责任行为啊，本质上就是一种责任保险。那丙呢，我们不会称他保险的，丙呢，他就是一种，他就是再保险的。我们会这样说称呼他。那很好懂吗？对不对？接下来呢，来请看一下这几个法条哈，我们来看那个40条。你看完40、41、42之后，你会发现这些法条跟费用没有。来，你看40条，他先开始帮我们复习再保单。这条说呢，原保险契约哦，甲乙那一个嘛，甲乙那一个的被保险人甲对再保险人没有赔偿请求权，但出现不要管他，你先看本文就好。所以他说甲对丙没有请求权，当然的嘛，再次相对性嘛，对，甲乙有债，乙丙有债，甲丙平债啊。所以当然甲对丙没有请求权嘛，40条是这样啊。来，我们先看41条，再保险人不得向原保险契约交保人请求交付保险费，丙不可以跟甲要求到保费，对不对？很简单嘛，因为甲有债，乙丙有债，甲对丙跟甲没有债权交付关系嘛，当然不可以跟他要。来，我们先看42条说，原保险人乙啊，不可以再保险丙不履行再保险金额给付义务为理由，拒绝或迟延履行他对被保险的义务。 所以甲跟乙要钱的时候啊，乙就跟乙不能跟甲说，因为丙还没有付我，所以我乙不能给甲。这理所当然道理吗？所以你们发现四十四一十二讲一讲，就是在讲这些。那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进一步的概念，我看学理的说明，我来讲四三页这里。四三页这边的括号三叫原保险契约再保险契约的关系，第一个叫相互依存，第二个叫相互独立，把这个观念记起来，相互依存、相互独立。相互依存的部分是再保险契约的存在有比原保险契约的存在为前提，没有原保险就没有必要再保险。因为再保险本质上是把原保险契约的履约责任转嫁给再保险承担嘛，所以要有原保险契约的存在，才会存在于再保险的必要性。第二点提到说，再保险的给付责任之发生是以原保险给付责任之发生为前提，那理所当然啊，因为再保险是一个责任保险，它是原保险契约履约责任一部分给再保险承担，所以如果原保险契约责任没有产生，那再保险契约责任也不会产生啊。这所谓相互依存是这样来的。相互独立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介绍那三个条文，四十、四一、四二。那其实这三个条文把它加起来看，就是在之相对性，就这样而已。在之相对性，我们什么时候学的？林总好像没学这个，在总的时候学的嘛，在总是大二学的。好，应该是我记得我们大二学的。那我们往下看哦。不过呢，在之相对性这个概念呢，在九十六年修法的时候有一点调整，这个调整就是四十条的但书。我们看一下四十条但书，但书其实看起来你会不明白它讲什么。那请看四十条但书说，但是原保险契约及再保险契约另有约定者不在此限。四十条本文讲哦，原保险契约的被保险对再保险没有良请求权，所以甲对丙是不可要保险契约，对不对？不过他被允许契约另有约定。那为什么会允许契约约定？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来，请看四十三页这里，我们看中间那一段的说明，圆圈一二三这里，这就是他最第一个最基本的考点，考这个单词。单词提到说呢，原本这个规定呢、是符合契约基本法理的，不过他说对于再保险依赖度仍处偏高的我国啊，当保险破产或失去清偿能力的时候，无法实足给付保险金时，再保险的再保险赔款会赔偿给清算人作为清算财产的一般资产。再平均分配给一般的清算债权人，原被保险只能够依照债权比例受分配，无法百分之百获得再保赔款。那为了保障原被保险，这种情况之下，应该是原被保险可以赔偿再保险请求保险应得保险原保险应得的给付。来讲一下这段的意思是这样：台湾的保险业都没有很大，所以台湾的产险业是非常的小。我讲就世界各国来看，台湾的金融业都不算大。能够挤进全球前500大企业的恐怕没几个，所以呢，如果今天就世界各国来比的话，我们承担我们的保险承担风险能力也不高，因为它的资历不足，它能够承担风险的那个能量就比较小啊。所以台湾的保险公司啊，常常都怎么样，自己去私下某个标的之后，他就会感受说，哎，这个标的我私下来之后呢，如果这个标的毁了，我也毁了。就例如说，先去保一架飞机，架飞机可能上百亿，对不对？那保了这飞机，你看哪一家产险公司百亿？没有。那我保了一架飞机之后呢，产险公司就要倒了。所以呢，我们国内有所谓的中央再保险公司啊，就政府啊，政府在办。那还有很多办公司转了跟国外的再保险公司做保，例如一家很有名叫什么罗伊德斯的，都看怎么办，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啊，他的再保险公司。那所以呢，在我国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会有非常多往国外再保的情形，就是把风险给国外的比较大型的再保险公司去分摊的情况。那常常呢，今天假设因为事故发生之后呢，如果说今天乙，那因为事故发生，他就破产了，以至于这个事故发生乙，他承担不了这么高的保险金，他破产。那乙破产之后，乙可能会有很多债权人。那乙的这么多债权人对乙的资产，依照我们公司法的法理，依照我们债权人法的法理，是乙的众多债权人。在乙的财产受拍卖的时候，都可以出来向你分配，对不对？那到时候呢，等于是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按照他们的债权金的比例去享受乙的财产嘛，去受清偿嘛。那丙的保险金这1亿要赔给谁？因为是乙跟丙定的嘛，所以丙的这个1亿啊，会赔给乙的。赔给乙之后呢，不是甲独得的哦，赔给乙之后是给乙的所有债权人去平均受分配的，按照债权比例受分配的。那这种情形呢，如果从民法角度去看，从公司法角度去看，好像很合理的。可是我们要去想到他当初为什么要去买这个再保险？当初乙买这个再保险是为了确保他将来能够履行对甲的义务嘛？乙为了确保将来能够履行对甲的义务，所以乙把对甲的契约责任拿去跟丙投保嘛？那所以 丙的这份乙的保险金应该让甲独得才对啊，而不是让丙付给乙，然后再给乙的全体债权人依照债权比例去说去分享嘛。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认为说乙跟丙保出来这个乙，当初是为了要履行，为了要确保乙能够履行对甲的债务，所以丙付给乙的这个乙应该由甲独得，而不应该给乙的全体债权共同去依照债权比例去分。能了解这个想法吗？所以呢，还在这条成立一个但书规定说，让甲可以直接跟丙要这笔钱，让丙的这笔保险给付啊，可以不要给乙，直接付给甲，那这样甲就可以独得这笔钱。它的设计是这样来的。那所以请看，这张中间有一个提到说，医美判例跟权责之间呢，其实都是肯定说，在保险跟原被保险之间，丙跟甲之间可以有一定的权利关系啊。也就是说，在再保险契约当中，可以约定再保险人直接向原被保险人负责的情形。那这种条款称之为直接起诉条款。那它的原文叫 cut through clause， 就是 cut through 是什么 ？cut 切掉，切掉再次相对性。那 through 就是穿过去嘛，对不对？穿过谁？穿过乙啊，就是把再次关系、再次相对性切掉，让丙可以穿过乙的跟甲起诉，甲可以穿过乙跟丙，丙拿这笔钱。不要说甲跟乙跟丙啊，这样了解吗？哦，切掉再次相对性，穿过他们的关系，并且有保险起诉。好，那九十六年的时候呢，就基于这样的精神，我们就新增一个但书的规定，保留一个约定的环节。这个条文定下去，它才有保释的意义，不然的话，四十四、一十二实在不知道要保释。不过呢，那么往下看，七十三年就考过这样的题目。这个再次相对性的概念呢、啊，以前应该说直接起步条款嘛，以前就在讨论。那从七十几年讨论到九十几年，都没想通过，这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啊、你看现在这个问题问说，什么是再保险？它跟共保有什么不一样？先把这个问题撇开，先把共保撇开，往后看。他说被保险，保险跟再保险的权利关系为被保险，保险跟再保险之间权利关系为相互依存、相互独立，被考虑。相互依存、相互独立嘛，对不对？好，再往后看，保险人失去清偿能力的时候啊，被保险人得否进向再保险人求偿？七十三年的时候是没办法啊，那现在可不可以呢？可以的，我们有四十条但书容许这样的另行约定的可能性。请注意哦，不是说直接可以哦，四条第一项只是四条只是给一个但书，容许他们打破再次相对性的，要不要约定还是要看他们自己哦。好。回到前面的问题说，跟共保有什么不同？什么叫共保？你看共保是什么东西？共保是个保险法上面的用语的。共保有可能是指，有可能是指共保条款。有可能是指共同保险，共保条款的话是哪一条？四十八条，对不对？那共同保险呢？如果我们依照通说的说法的话，还是我依照通说的见解去说的。是这样，甲。A 屋三亿，乙丁戊，还记得通说的说法吗？数个保险承担一个保险契约的行为，我叫什么？共同保险嘛。那你现在开始看出它的关联性了没？他们的共同观点就是四个字，叫做分摊风险。你看左边，再保险是在分摊风险，是啊，乙跟丙一起分摊风险，对不对？这个是在分摊风险，是啊，乙丙乙丁戊共同分摊风险。上面有在分摊风险，有，四十八条是谁跟谁分摊风险？是被保险人跟保险人分摊风险。所以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在分摊风险，那做法不一样而已。 这个题目在问的人，什么叫共保？共保有可能指的是共保交通，是共同保险，或者是哪一个？可能不管是哪一个概念是一样，都是分担风险。这种的，我们把它称为水平的分摊，因为他们是同一数部位。这种的在保险，我们把它称为垂直分摊，因为它是次序性的。你的责任先产生，你的责任才产生。可是这种共同保险是一批物的责任是同时产生。这叫水平分摊，那叫垂直分摊。只是我习惯用电话，这边话是这样。这个题目其实考的还蛮有意思的，就是问一些概念的展开、那接下来针对这个名义词啊，就是问说什么是固保险跟再保险的不一样。那请参照右边那个表格看一看就知道。现在不会考这种题目了，一直背书的题目应该比较不会考。来试试一下这一题。这点颇有意思。他说呢，保险在行使单位权的时候，他可以请求金额啊，是不是要扣除他从再保险那边所获得的保险金额？那么再保险人可不可以直接向第三人行使单位权？来，我们把这个议题呢变化一下。来一个加一点，来一个 X 啊。都不是的。X 呢，它是加害人，然后呢，它稍微假的 A 屋，让 A 屋全属 ，A 屋全属。A 屋全属之后呢，那甲对 X 有3亿的请求权。甲对乙有3亿的请求权，乙对丙有1亿的请求权。现在啊，乙给付了3亿给甲，乙给付3亿给甲，3亿付了，乙代位甲跟 X 要多少？3亿。吗？为什么要加一个吗呢？原因是因为 X 就说了，你实际上是说金额是多少？你说3亿啊，那时候我查过了，所以从丙那边拿乙，所以我给你2亿就好。那乙会怎么说？那个是我跟丙的关系嘛。可是 X 就说了，如果你跟我要3亿，又从丙那边要1亿，那你就赚1亿了吧。那你听懂 X 的说法吗？但是这样如果可以这样主张的话，你不觉得乙的这个再保险啊，好像是为了 X 保的一样，为了让 X 可以少付1亿，所以我去跟丙买再保险，显然没有道理，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争议问题啊，请看第四这条跟比较说，保险在行使单位权的时候，他可以请求金额要不要扣除那从再保险那边所获得的保险金额？乙需要扣除从丙那边得来的1亿，然后跟 X 要2亿吗？或是说呢？再保险可不可以再去跟第三行使代位权？丙可不可以进来跟 X 要什么？要保险金？要行使代位权。我们往下看，第一小题，早期的实物辨别。这是实物辨别辨别啊，我想这是早期的实物辨别。早期实物辨别认为说要扣。他说，保险基于代位权所请求的数额以不予赔偿数额为限，所谓赔偿金额是指保险实际上自行负担的赔偿额。所以这一说主张要扣。如果69年判决这样判，但是你后面可以附注一下，现在实务鉴定认为不用扣，现在实务鉴定不需要扣，为什么要采学说看法？所以后面附注说，现在实务鉴定采学说看法，学说鉴定如下，你看下面我先说这种不用扣，来请看第45页上这个括号1。这边提到说，依照保险国际惯例的。原保险契约的保险人就是乙啊，他代位请求全额的保险金额之后，将依其跟再保险所约定的再保契约，乙转一定程度给保险人，给再保险人。所以也就是说，当乙跟 X 要3亿之后，其实乙不会独占3亿，因为想看看哦，乙丙之间也会有一个约定。那丙呢，通常在国外， 所以往往是乙去跟全职要三亿之后呢，乙再去跟丙呢去分他这个他得来的三亿，可能是乙分两亿，丙分用二比一的比例去分嘛。因为实际上来说，乙呢，他虽然跟甲投保三亿，跟他从保甲的三亿的保险，可是乙又把乙分摊给丙，所以乙丙二者之间呢，应该是乙承担两亿，丙承担一亿嘛。所以一般来说是乙呢跟 X 要了三亿之后，乙要会从二比一的模式去做这个分摊。那如果乙能够要到一亿呢，还是用二比一的模式做这个分摊？所以乙要三亿啊，乙并不是实际上独得三亿，就是国际保险管理是这样。我就跟挂号提到说，如果让丙啊，让乙啊自己去跟他要三亿的话，他说乙原保险乙在保险的受托人身份一定跟第三人行使，人家可以收权益不分割性的直销。那如果才肯定说他把这个收到扣的话，那像乙买这个在保险，好像就是为了丙买，为了 X 买的一样。有在保险 X 可以少付一，那在保险 X 就要付三亿，那就没道理了。所以许多多中是这样处的。那后来书店姐才同样独立哦，在这两年的书店姐才改采新的看法，所以目前书店姐是采光州的说法。接下来问题是这个，在保险可不可以像第三行使代位？如果啦，如果在找学书店之下，如果先讲是如果，在找学书店之下，说丙那说乙能够跟 X 要两亿的话，找学书店就要扣嘛，所以乙跟 X 只能要两亿。那这样的话，丙跟这个 X 要三亿，要那个一亿嘛？早学书店他们要扣，对不对？国际书店要扣，所以丙跟 X 只能要多少？两亿。那这样的话，丙可以去跟 X 要多少？要一亿吗？你去看五十三条，你会发现套不进去。为什么呢？第一个，乙丙之间谁是被保险，谁是保险人？乙丙之间，在乙丙之间的话，乙是被保险人，丙是保险，对不对？那丙呢付了一亿的保险金给乙之后，如果依照五三条来看，是不是可以代位行使乙对第三的权利？那请问乙对第三的权利有多少？我们的实务店是不是认为是两亿？那两亿谁拿走了？乙拿走了，那丙没有办法代位一亿啊？能听懂意思吗？所以这样显得没有道理吧？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认为说，好东西，保险法五三条是不同，就用法理来说，用法理来说的话，认为说，如果今天真的实务店认为说乙只可以跟 X 要两亿的话，那理论上丙应该还是可以跟 X 要一亿，不然的话 X 就赚一亿了嘛。最主要理由是这个。好，那这个法理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道理，就是稍微看一下就知道。不过江老师写了一篇文章，江老师在挂号这个题目这边呢、啊，他认为他采否定说，江老师认为说丙不可以跟 X 要，你可以把它写下来。江老师认为哦，丙不可以跟 X 要，不过田老师的理由请特别注意一下。田老师的理由说啊，一定要有乙跟 X 要三亿。那我就说啦，我们的问题是说，那、啊、如果嘛，依照老学书辩解认为说，乙只可以跟 X 要两亿的话，那丙可不可以跟 X 要？这样说这种事不会发生，因为乙跟 X 要一定要可以要三亿，所以乙跟 X 要三亿之后啊，那丙自然就不可以跟 X 要，丙就只能够跟乙要，这样听懂吗？再讲一次，在早期的实务点之下，乙跟 X 可以要多少？要两亿而已，对不对？所以同桌才会说，那丙可以跟 X 要多少？一亿吗？这样子说不行，丙不可以跟 X 要一亿，因为一定要有乙去跟 X 要多少？要三亿。然后可是早期书店不这样判的啊，这样说那就是在我们书店判错，重判之后呢，就是乙跟 X 要三亿，丙跟乙要一亿。所以江老师的见解会说，丙不可以跟 X 要，他会这样写，他的结论是这样，因为他的前提是一定要有乙跟 X 要三亿，不能够接受乙跟 X 只能要两亿这个结果。你说判决是这样不行，那个是错，那个是不会发生在他的世界里。所以他的结论就是，一定是乙跟 X 要三亿之后，丙就被乙要多少？一亿。所以丙不可以跟 X 要一亿，你懂吗？有兴趣你看他在那个月亮法律教室有篇文章这样写，所以你看他的结论会说不可以要，他如果不可以要的原因是因为已经要有三亿，所以丙自然不可以跟 X 要一亿。可是我们讲义上写的括号的这个通说的说法是说，如果我们认为乙跟 X 人要两亿的话，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去让丙去跟 X 要多少？要一亿啊。 那你们要怀疑说，可是法院不是辩论辩解的吗？辩解只有判决，所以有个就是法院法官没有走横向判，那个合议庭向判，但是不代表说一定是这样，因为还没有成为判例，还没有成为实务上一贯的见解，所以这个点上，我们只能说新的见解是这样谈，但是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公开的情形，还不知道。来，下一个问题，叫做一部保险人在斡旋，这个问题可能非常有意思。这个呢，研究所考过一两次，但是国考没考过，所以注意一下。乙呢撞了 B， 那乙的 B 车撞了小的 A 车 ，A 车全损。A 车全损的话，那假有10%的过失，所以甲对乙有270的损失，多少？所以剩下多少？剩下270。然后接下来他说，假如保险丙呢付给付了甲150万之后，应该怎么行使债务权？现在丙已经付了150给甲，那丙在问甲跟乙要的时候是要多少钱？第一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照法条文例去操作的。那照法条文例操作的结果是怎样呢？来想一下，我们的53条第一项，当初说保险费代位金额不可以超过多少？他说给付了保险金嘛，对不对？那请问，别人给付了多少保险金？150万。所以呢，丙呢得。代位甲向乙主张150万，这个是53条的哈。再来，那甲可以跟乙主张多少？原本是270吗？扣掉给丙的150啊，剩下120。请问甲得到多少钱？甲得到了150，120，对，他得到多少钱？270。你不觉得这样保险保的很没用吗？甲的过失是10%，所以甲的过失造成30万的损失，他可以吸收吧？对不对？那有保险，你会跟保险帮他吸收吗？但保险帮他吸收他30万的损失吗？没有嘞。那个10%的过失，你对30万不能够主张，不能够跟你主张，最后这样形成的结果，那是不可以回到这30万。换句话说，保险公司根本没有去帮他承担他的过失的一部分，一点都没有啊。保险不是应该帮被保险承担损害吗？那他的过失是10%，你应该要承担才对啊，完全没承担到。所以这种说法呢，是照法条文依据操作的。这种说法呢，是优先满足保险人的150万的代位权。就马上问保险有点说，就照法条文依据运作，这是第一种说法。啊，第一种说法是这样。第二种说法的概念是这样的啊，一样， 丙呢，给付甲，这是大前提啊，丙给付甲150万。接下来，丙得代位甲向乙主张，主张多少呢？一个观念，一部保险承担一部的风险，对不对？一部保险你只能够行使一部的权利，所以呢，丙承担的风险比例是多少？本来甲对乙有270万的请求权，啊，甲对乙有270万的请求权，丙帮他承担了多少风险？标的是300万的东西，丙投保了多少？150万而已。所以甲对乙的270万的权利，丙也只能够享受这个比例，因为丙只帮甲承担这个比例的风险嘛。所以甲对乙的权利是270，他只能够承担，他只能够享受270的权利。这样算起来就是1/2135。那第三个阶段一样，算一下，甲得向乙主张270扣掉给丙的135，就剩下135万。所以这样算下来，结果甲得到这边的150，还有这边的135，他就得到多少？285。285什么意思啊？甲的10%的过失，造成30万的过失相抵，这30万的过失相抵呢？丙说：“我帮你承担1半，他帮他承担15万，为什么？因为甲投保一半而已啊，甲300万东西投保一半，这丙帮我承担一半，所以甲的10%的损失，他的过失，丙帮他承担一半，反应过来结果就帮他承担15万。第三种说法是目前的通说，学说的通说了啊，学上的通说。那一二这两种说法啊，在实务上有的争啊，就是可以吵。”但是中间这个说法我觉得比较合理了。我目前学会通说呢，是认为说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先想为什么要给丙代位权？那切入点是这样：为什么给丙代位权？为了避免甲不当得利，对不对？那什么叫不当得利？甲在什么情况会不当得利？如果甲拿超过300万，甲就不当得利了。甲在没有拿超过300万之前，根本不当得利。那甲没有不当得利之前呢，都不需要给保险代位权。所以呢，他的思考逻辑是这样。丙呢，给付甲150万，大前提。之后呢，甲呢上于150万之损害待填补。因为甲总共损失300万啊，他的车子300万的价值啊，他从丙那边拿到150万之后，他还剩下150万的损害需要被填补啊，所以呢。由甲优先向乙主张150万，最后呢，丙得向乙主张原本是270嘛，扣掉被那个甲拿去的150，就剩下120万。所以甲拿到多少钱？这边150万，这边150万，他拿到300万，超过300万的部分会发生不当得利。这时候呢，再让丙去行使代位权，逻辑是这样。那这一说呢，就是优先考量被保险填补损害的需求，所以就叫被保险优先说。那目前多数说哦，是采这个说法，所以学术上多数说是这样说的。不，这个说法。好像没有法律的支持啊。我个人认为第二说应该比较公平啊，不过没有在第二说。好，那保险法上重点呢，大概就讲完了。接下来的部分呢、哦，接下来的部分呢，在46这边有一个物上代位和代位权，这个呢、哦，请大家回去看一下，因为这部分呢，它跟民法有关系啊。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民法讨论物权881条的时候。应该有讨论过一个议题，是说，今天假设抵押物灭失了，因为抵押物灭失所可以产生的这个保险金啊，是不是抵押权效力所及啊？记得吗？你们上刚才当老师的课的时候，刚好听到讲这个吗？怎么样？他们一定都说及的嘛，是不是？啊， 不过江桃老师说不急啊，江老师说不急。那江老师认为不急的理由啊，就是括号的这个否定说啊。那理由认为说啊，不要认为保险金是抵押物面试当然得到的，保险金不是抵押物的变形，保险金是什么？是保险费的对价。今天是为担保人去买一个保险契约，是为抵押人去买一个保险契约，才会对保险金产生呢。这个保险金跟谁的利益？应该是那个被保险的利益，而不为抵押权交易所及。这是江桃老师最主要的理由，对不对？但是我这边写个学科通说，对不对？请注意哦，这是指保险法上多数说的，因为民法绝对不是这样看的，实务上不是这样看，实务上会认为几的啦。那所以这个问题呢，你在考民法的时候，你才定说了。你在考保险法的时候，记得考否定说了。否定说是比较多保险法学的这样说的。不过林俊芳老师不是才否定说了，林俊芳老师才是肯定说的。你可以注意一下，林俊芳老师才是肯定说的。但是比较多的保险法学的才否定说了。好，下面的代位权跟海上保险的维护啊，这个现在应该不会考的啦，因为海上保险不考这一题的嘛。所以这个有兴趣看一看就好。不过为什么把这两个扯在一起啊？尾部这个，你们现在还有上海上吗？对吧？大家也知道尾部嘛。这个尾部这个概念还记得吗？你看这边有。那被保险人发生尾部的原因的时候，可将保险标的的一切权利转给保险，而请求保险支付该保险标的全部金额的行为怎样？它这个概念呢、啊，等于是我把权利转给你，然后呢，你给我全部的什么？保险金嘛，对不对？这种情形跟保险法上保险支付很像，但是它是有些差异性。那这个差异性呢，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表格，那就稍微做一下讲。那个应该不会考，就是可能海上保险是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责任保险。这边呢，我把责任保险跟传保险都连在一起。那传保险的部分呢，要不要看？哦、如果你想看的话，把讲义上这边东西都看完就差不多。那讲解这个我没有要讲，因为讲解应该是我们的考试范围，原则来说应该是这样。可是因为在民国八十，大概在八十四五六七那时候，八四八五，他连续考了三年，强制险连续考三年，八好像是八四八五八六吧，还是忘记哪三年了，反正连续考了三年，都考强制险的题目，这个题目就是强制险。因为那几年是因为刚好强制险立法通过了，然后有一些实务上先争议产生，然后江老师出了一本强制险的书，刘栋老师出了一本强制险的书，所以那几年都要考强制险。可是之后呢，就再也没有考强制险。原因据说是因为在那个当时考强制险的时候，有被一些考生攻击的，就是说你们当初是说考保险法啊，强制险不是保险法，强制险跟保险法是不同的法啊，那所以后来就没有再出。但是因为强制险它跟责任保险法、责任保险的概念有点相像，又不太一样。所以我就把它整理在后面，有兴趣就把它看一看，它不看其实应该 OK 的。那这边呢，我们最后就是要介绍责任保险这条制度。责任保险哦，之所以会需要特别去介绍，原因是因为它有一个特殊性。它的特殊性呢是，一般来讲啊，都是被保险呢被损害，而责任保险呢是被保险造成他人的损害。所以我们说责任保险呢，在财产保险里面、啊、它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它是一种消极保险。那情况是这样，因为甲呢，他是腰保人，他还是被保险，那有个乙啊、哦、是保险的，那乙是加害人，被害人。甲呢，把他将来可能产生的责任去跟乙这个保险投保。保一千万。现在甲哈、哦、撞伤乙，我们刚刚讲都是在讲说甲对乙有多少赔偿请求权，但是甲撞伤乙，所以甲的赔偿义务是倒过来的啊、哦。甲赔偿义务是假设是100万啊。现在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甲的赔偿义务是100万的情形之下，请问？乙的责任何时产生？什么时候甲可以去跟丙要这个100万？哦，什么时候甲可以跟丙要这个100万？这丙的保险责任什么时候产生？那这个我们看一下，在第48页这边的括号4，上面那个我们刚才都讲过了。 括号四嘛，保险事故时给的认定，就是保险责任什么时候发生？最基本的方面是这一个。那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线，可能有一事故发生的时候，哦，甲撞了乙。问题事故发生的时候啊，其实完全还不知道赔偿金额是多少，对不对？本来也不晓得，所以就退步被保险受请求了，先丙去，哎，乙去跟甲要钱，再往后退一步，确认被保险责任发生，再往后退一步，被保险履行赔偿义务。到底什么时候丙要去付这笔保险金？丙的保险责任什么时候产生？那有以下这几个说法，有事故发生时说，可是我说事故发生时说显然没有道理，因为事故发生啊，并非表示被保险就有责任，因为被保险可能没有过失，对不对？也有可能过失相抵的。再往下看，确认被保险的责任说，就是等到被保险责任，不管是诉讼上也好，诉讼外的方式也好，确定他的责任，这个时候保险人才有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可是这种说法跟91条的概念比起来，好像不太一样。91条刚刚看过，你可以再看一次哦。你从91条来看，就很明显知道说，保险的责任是什么时候开始啊？被保险受请求的时候就开始了吧，对不对？被保险受请求支出而这个作为抗辩，那他所支出诉讼诉讼外的这些费用，保险公司就应该要承担的。那既然是如此的话，那应该就不是什么，应该就不是第二种说法。所以目前呢、啊，目前通说认为说，从91条来看，从91条来看，应该要采用被保险受请求时说，所以呢，目前通说才是第三点，被保险受请求时说。在被保险受请求的时候，他所支付的这些必要的费用，保险公司就开始要负担承担保险责任的这个给付保险金的义务。所以从91条来看的话，应该是被保险受请求时说。好，接下来往后看保险的权利和义务。现在保险公司要付的保险金啊，其实呢是系于谁的行为？就系于甲的行为。甲呢平常哦，如果没有买保险，他可能就会规规矩矩的说这狗不要赔，那狗不要赔。甲有可能又买了这个保险之后啊，他就可能大力对待乙说：“我都赔你了，没关系的，反正呢有谁会帮我赔？乙会帮我赔。”所以原本呢，甲呢可能不需要付100万，但是甲可能乙达成和解说：“我付你100万，你不要再烦我，也不要告我过失伤害。”有可能是这样。那这种情形之下，乙难道就要跟着甲去付那100万吗？说丙跟大力说：“我没关系，保1000万嘛，那我赔你900好了。”那这样丙难道就要傻傻认真付这900万吗？这好像也不是道理，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93条的规定哦，参与权的规定。93条就有款来规定说，保险的约定被保险对第三人救济责任所为承认、和解和赔偿，未经其参与者不受拘束。好，保险呢得约定被保险对第三人救济责任所为的承认、和解和赔偿，未经其参与者不受拘束。但是呢，经过保险或被保险通知保险参加而无正当理由拒绝或介入时，原则不在此限。但不受拘束意思不是说不用赔哦，而是不受他们判决金，不受他们那个赔偿金额的拘束啊。今天我说赔，假设你达成和解说赔1000万，那比如说我不受那1000万的拘束啊，还是可以去实际上审核说乙真正所受损害是多少，那丙再去赔多少。所以不受拘束不是不用赔，只是不受甲跟乙达成和解金额的拘束。那在诉讼实务上来说呢，通常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乙去告甲，对不对？因为常不拢嘛，所以乙去告甲嘛。乙告甲的话呢，甲跟乙都可以要求法官裁定叫丙来参加，叫丙来参加这个诉讼嘛，这样就不会发生93条的问题。因为如果发函说他参加，他死不参加呢，那个但夫有没有就会发生效力，这时候丙就会受拘束。好，再来，那保险人的一个义务呢，就是给付保险金嘛，对不对？给付保险金的话呢，该怎么给付呢？是列在94条，看94条就会条文。94条规定说呢，保险在第三人由被保险因负之责任事故所致损失未受赔偿之前，不得以赔偿金额全部恢复给付给被保险。所以顺序上应是甲赔乙，哦，甲赔乙是第一步。从94条第一项来看哦，甲先赔乙，然后接下来呢，乙丙再赔甲。哦，甲先赔乙，然后丙再赔甲。为什么要设计？因为啊，如果事故一发生，确定是100万，甲就可以跟丙要100万的话，那甲就100万拿就跑掉了。甲把100万拿就跑掉，那乙也拿不到他该给的100万，那甲反正就撞了，就赔了100万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先想一下，这样背后一个故事啊。责任保险在民国是18、19世纪。他开始谈这种观念的时候啊， 一开始是对社会上所抵制的。大家认为说，责任保险怎么叫免除缴纳责任呢、啊？这样以后缴就可以肆无忌惮去撞人了，这样以后人会丧失他的复议能力嘛，他会做很多清算的行为。所以责任保险是帮凶，一开始责任保险是这样被污名化的。可是呢，后来啊，人们就发现说啊，有责任保险，你敢乱来吗？不太敢，乱来有可能有刑责嘛，对不对？还有责任保险呢，里面常会设计一些自负额的概念，假如可能要承担一部分的损害。更另外一个角度讲，更实际来说，常常假都没资历的。如果说今天有责任保险，可以提高假的赔偿能力，那这样本来是对乙来说是好的。所以本来一个被抵制的责任保险，因为它实际上提高了甲这个债务人的偿债可能性，对乙来说提高他受偿的可能性之后，责任保险就慢慢被接受。因此，既然是这样，我们在设计给付的规定九十四条第一项就是说啊，他被接受前提是因为他提高了乙的受偿可能性哦。所以呢，今天甲先把钱付给乙，都比再把钱付给甲，这样 OK 吗？好。可是我看这个情况，甲说我全身上下剩下300,000了、啊。然后呢，你就说那300,000拿来啊，假设我拿去，那你说700,000拿来啊，假设我没有了、啊，假设你去跟丙拿，丙说不可以啊，丙说一定要我先给你700,000，他才能给我700,000啊，那我现在没有钱给你700,000嘛，所以呢，我也没办法跟丙要700,000了、啊，变得莫名其妙的，那怎么办呢？以前呢，就会提代位诉讼，就是乙去代位甲跟丙要，那这样法官会判决。就是在乙代位甲跟丙要，就变成是甲付给乙的同时，丙付给甲嘛，然后让乙再去跟甲，由乙代为受理的，就代为诉讼的做法，以前是这样做的。后来保险法就说不用那么麻烦，给你一个条文就好了，就定出94条第二项，1994年才有。94条第二项定出来之后呢，他就规定说啊，被保险对第三人应该负的损失赔偿责任确定的时候，第三人啊，可以在这个保险金额的范围内，依照他应得的比例啊，直接向保险请求给付赔偿金额。所以刚刚那个700,000的差别，到现在做法，乙可以直接跟丙要。好，因此我们看第49页这边有提到说，第三人得否直接向保险请求给付？依照目前的看法啊，现行的规定是可以。94年六月修完法之后，分别94条第二项就确保就这样。然后下面这边有一个94条第二项所规定的请求权的法律性质为何？这个就比较深一点。那这一部分呢？我现在考试是比较不会考了，那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看它，那如果没兴趣，我看它也无所谓啊，反正应该不会影响你考试。不过这部分是江超贵老师哦，他有花了蛮多篇认真撰写。那我个人认为啊，就是49页下面这个94条第二项所规定的法律性质为何这一段论述啊，你看呢会有助于对保险的法律关系的理解啊，所以还是建议你看啊，但是我看应该不好，因为从江老师写过这篇文章到现在，也从来没有考过这个。江老师帮他写一些很学理的东西，但考试不会考，因为他喜欢研究这些法律关系。那研究法律完，研究完，所以发现说，要弄成考题不太容易，那就算了这样，那就没有出了。好，再来50页下面这里。不过呢，他曾经出过这样的考题，他把上面这些讨论的结果弄成结论来考这里。所以说，受害人行使这些请求权的时候，保险得否履行被保险之间的抗辩是由对方该受害的。比如说呢，先假设。我刚刚说差七十万，对不对？假设我只剩30万嘛，甲把30万给乙，那现在乙不是可以跟丙的要差额70万吗？乙跑去跟丙要差额70万的时候，丙就跟乙讲了，甲还欠我10万块的保险费还没有付啊。那所以呢，这个10万块的保险费跟我要付给他的70万之间去抵消，所以我只能给你60万。你听懂吗？好，可以这样吗？可以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依照江老师所分析的这些权利的法律性质啊，他保险公司的抵消权限不会因为有这个权利而受影响。那他的一个具体落实规定呢，可以看一下适应系的第9条啊，来看看适应系的第9条。来，保险法适应系的第9条就很清楚说，第三年依照本法第94条第二项规定。直接向被保险人请求，直接向保险请求赔偿金额时，保险人基于保险契约所得对抗被保险之事由，均得以之对抗第三人。意思就是说，本来是被保险来拿，我可以跟对方提出抗辩。你现在换成你受第三人来拿，我还是可以对你提出抗辩。在原本甲丙之间的关系里面，原本甲去跟丙要，丙就会跟甲讲说，你要欠我10万块的保险费没有给我，说我要抵消。现在就算换成乙来拿，还是可以跟乙主张说，你还是欠我十万块，因为甲欠我十万块保险费没有付。做完就可以这样子讲。 捐献第九条就落实捐赠税的概念。对，你要记得哦，抵消权利不会受影响。因为啊，九十四条第二项立法目的，你要记得哦，九十四条第二项立法目的，并不是为了确定让乙拿到钱。九十四条第二项立法目的，只是为了让乙比较方便拿到钱而已。因为刚刚为什么第九十四条第二项？因为照过去的做法嘛，照过去的做法是乙跟甲要，甲跟丙要，那甲没有钱给乙，乙就没有办法拿得到。但是我们就说了，以前做法是乙代为甲去跟丙要，让丙在对乙为主，由乙代为受益，以前是这样做，对不对？那现在可以说你不用这么麻烦吗？让乙在跟丙要就好。所以九十四条第二项的征聘呢、啊，不是为了确保乙拿到钱，它是为了让乙比较方便拿钱。现在只是为了方便拿钱，所以原本丙可以主张的方式，不会因为换成乙来拿而有任何影响。这个部分呢，你可以看到第五十页这边的那个，法定第一第三契约说，法定第一第三契约说呢，是江老师认为比较接近这个学说的说法，比较接近九十四条第二项的说法。不过你看下面括号文，他的结论有提到说，他说啊，直接请求权的性质啊，就是九十四条第二项求权的性质啊，比较接近于法定第一第三契约说，比较接近而已。但是不应该受民法三十一条比较方便的限制，所以九十四条第二项性质，它只类似法定第一第三契约书。那它里面哪里有提到呢？你看上面的第二点的括号二里面的圆圈一，九十四条第二项目的在使第三人确诉获得赔偿，但是并非确保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实现，而且抵消的权利啊，有他节省劳费降低风险的考量，是民法上基本权利。非有法律规定或特殊立法管，不可任意剥夺嘛。责任险呢，固有保障受害人的考量，不宽的规范强度呢，跟强制险是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认为乙交方便还是存在，所以乙呢啊，丙呢还是可以拿出对甲可以方便的是有去对抗的，结论是这样。好，那后面强制险的部分就请大家自己看，然后把 email 给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写来问。这是 QA 点啊 ，OF 点 ，CSI 老鼠 email 的发明。那 CSI 是公司效率跟保险的简称。对 ，Corporation Security Insurance， 不是那个 CSI。好，那谢谢大家，我们到这边了。